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域名里有哪些门道。在上一讲里，我们学习了 HTTP 协议使用的 TCP/IP 协议站，知道了 HTTP 协议是运行在 TCP/IP 上面的。IP 协议的职责是网际互联，它在 MAC 层之上，使用 IP 地址把 MAC 编号成了四位数字，这就对物理网卡的 MAC 地址做了一层抽象，发展出了许多新的玩法，比如分为 ABCDE 五种类型。公有地址和私有地址、掩码、分割子网等等，只要每个小网络在 IP 地址这个概念上达成一致，不管它的 MAC 层有多大的差异，都可以接入 TCP/IP 协议站，最终汇合进整个互联网。但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越来越多，IP 地址的缺点也就暴露出来了。最主要的是它对人不友好，虽然比 MAC 的十六进制数要好记一点，但还是难于记忆和输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 IP 地址之上再来一次抽象，把数字形式的 IP 地址转换成更有意义、更好记的名字，在字符串的层面上再增加新玩法，于是 DNS 域名系统就这么出现了。在第四讲曾经说过，域名是一个有层次的结构，是一串用点号分割多个单词，最右边的称为顶级域名，然后是二级域名，层次关系向左依次递减。最左边的是主机名，通常用来表示主机的用途，比如 3W 表示提供外文网服务。Mail 表示提供邮件服务，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名字的关键是要让我们容易记忆。比如说你看一下极客时间的域名 time.极客邦.org，这里的 org 就是顶级域名，极客邦是二级域名，time 则是主机名。使用这个域名，DNS 就会把它转换成相应的 IP 地址，你就可以访问到极客时间的网站了。域名不仅能够代替 IP 地址，还有许多其他的用处。在阿帕奇、安宁这样的外部服务器里面，域名可以用来标识虚拟主机，决定由哪个虚拟主机来对外提供服务。比如在 Anix 里面就会用 server name 这个指令。域名本质上还是一个名字空间系统，使用多级域名就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国家、地区、组织、公司、部门。每个域名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用作一种身份的标识。举个例子，假设 A 公司里有个小明，B 公司里有个小强，于是他们就可以分别说是小明点 A 公司，小强点 B 公司。即使 B 公司里面也有个小明也没事，可以标记为小明点 B 公司，很好的解决了重名的问题。域名也被扩展到了其他的应用领域，比如 Java 的包机制就采用域名作为命名空间，只是它使用了反序。如果极客时间要开发 Java 应用，那么它的包名可能就是 org.极客邦.time。而 XML 里面使用 URI 作为名字空间，也是间接使用了域名。就像 IP 地址必须转换成 MAC 地址才能访问主机一样，域名也必须要转换成 IP 地址，这个过程就叫域名解析。目前全世界有几亿个站点，有几十亿网民，而每天在网络上发生的 HTTP 流量更是天文数字。这些请求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域名来访问网站的，所以 DNS 就成了互联网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要保证域名解析稳定可靠、快速高效。DNS 的核心系统是一个三层的树状分布式服务，基本对应域名的结构。第一层是根域名服务器，管理顶级域名服务器，返回 COM、NET、CN 等顶级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第二层是顶级域名服务器，管理各自域名下的权威域名服务器，比如 COM 顶级域名服务器可以返回 apple.com 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第三层是权威域名服务器，管理自己域名下主机的 IP 地址，比如 apple.com 权威域名服务器，它呢可以返回 3w.apple.com 的 IP 地址。在这里，根域名服务器是关键，它必须是众所周知的，否则下面的各级服务器就无从谈起了。目前全世界共有13组根域名服务器，又有数百台的镜像，所以保证一定能够被访问到。有了这个系统以后，任何一个域名都可以在这个树形结构里从顶向下进行查询，就好像是把域名从右到左顺序走了一遍，最终就获得了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比如说，你要访问 3w.apple.com， 就要进行下面的三次查询。第一次，先访问根域名服务器，它会告诉你 COM 顶级域名服务器的地址。第二次是访问 COM 顶级域名服务器，他再告诉你 apple.com 域名服务器的地址，最后访问 apple.com 域名服务器，就得到了 3w.apple.com 的地址。虽然核心的 DNS 系统遍布全球，服务能力也很强，也很稳定，但如果全世界的网民都往这个系统里挤，即使不挤瘫痪了，访问速度也会很慢。所以在核心 DNS 系统之外，还有两种手段来减轻域名解析的压力，并且还能够更快地获取结果。它的基本思路就是缓存。首先，许多大公司、网络运营商都会建立自己的 DNS 服务器，作为用户 DNS 查询的代理，代替用户访问核心 DNS 系统。 这些野生服务器就被称为非权威域名服务器，可以缓存之前查询的结果。如果已经有了记录，就没有必要再向根服务器发起查询，直接返回对应的 IP 地址。这些 DNS 服务器的数量要比核心系统的服务器多很多，而且大多部署在离用户很近的地方。比较知名的 DNS 有 Google 的 8888、 Microsoft 的 4221， 还有 Cloudflare 的1111等等。其次，操作系统里也会对 DNS 检验结果做缓存。如果你之前访问过 3w.apple.com， 那么下一次在浏览器里再输入这个网址的时候，就不会再去 DNS 那里问了，直接在操作系统里就可以拿到 IP 地址。另外，操作系统里还有一个特殊的主机映射文件，通常是一个可编辑的文本，在 Linux 里是 EDC Hosts， 在 Windows 里是 C 盘 Windows System 32 Drivers EDC Hosts。如果操作系统在缓存里找不到 DNS 记录，就会找这个文件。有了上面的野生 DNS 服务器、操作系统缓存和 Hosts 文件之后，很多域名解析的工作就不用跋山涉水了，直接在本地或者本地就能解决，不仅方便了用户，也减轻了各级 DNS 服务器的压力，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在 Nginx 里有这么一条配置指令 Resolver， 它就是用来配置 DNS 服务器的。如果没有它，那么 Nginx 就无法查询域名对应的 IP， 也就无法反向代理到外部的网站。有了域名，又有了可以稳定工作的解析系统，于是我们就可以实现比 IP 地址更多的新玩法了。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重定向，因为域名代替了 IP 地址，所以可以让对外服务的域名不变，而主机的 IP 地址任意变动。当主机有情况需要下线迁移的时候，可以更改 DNS 记录，让域名指向其他的机器。比如说，你有一台 bad.tv 的服务器要临时停机维护，那你就可以通知 DNS 服务器：我这个 bad.tv 的域名地址变了啊，原来是 1234， 现在是 5678， 麻烦你改一下。 DNS 于是就修改内部的 IP 地址映射关系，之后再有访问 bad.tv 的请求，就不走1234这台主机，改由5678来处理，这样就可以保证业务服务不中断。第二种，因为域名是一个名字空间，所以可以使用 Bind9 等开源软件搭建一个在内部使用的 DNS 作为名字服务器，这样我们开发的各种内部服务就都用域名来标记，比如数据库服务都使用域名 mysql.ingner.app， 商品服务都使用 goods.ingner.app， 发起网络通信时也就不必再使用写死的 IP 地址了，直接使用域名，而且这种方式也兼具了第一种玩法的优势。第三种玩法包含了前两种，也就是基于域名实现的负载均衡。这种玩法也有两种方式，而且可以混用。第一种方式，因为域名解析可以返回多个 IP 地址，所以一个域名可以对应多台主机，客户端收到多个 IP 地址以后，就可以自己使用轮询算法依次向服务器发起请求，实现负载均衡。第二种方式，域名解析可以配置内部的策略，返回离客户端最近的主机，或者返回当前服务质量最好的主机，这样在 DNS 端就可以把请求分发到不同的服务器，实现负载均衡。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可信的 DNS， 如果有一些不怀好意的 DNS， 那么它也可以在域名这方面做手脚，弄一些比较恶意的玩法。下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域名屏蔽，对域名直接不解析，返回错误，让你无法拿到 IP 地址，也就无法访问网站。第二个叫域名劫持，也叫域名污染，比如说你要访问 A 网站，但 DNS 却给了你 B 网站，好在互联网上还是好人多，而且 DNS 又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这些恶意 DNS 并不多见，你上网的时候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好了，这次我们学习了与 HTTP 协议有重要关系的域名和 DNS， 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域名使用字符串来代替 IP 地址，方便用户记忆，本质上是一个名字空间系统。 DNS 就像是我们现实生活里的电话本、查找台，统管着互联网世界里的所有网站，是一个超级大管家。 DNS 是一个树状的分布式查询系统，但为了提高查询效率，外围有多级的缓存。使用 DNS 可以实现基于域名的负载均衡，既可以用在内网，也可以用在外网。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在浏览器地址栏里面随便输一个不存在的域名，比如就叫 3w.不存在.com， 试着解释一下它的 DNS 解析过程。第二个，如果因为某些原因 DNS 失效或者出错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